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气氛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咗冬天来临嗰阵咧，佢就卖杯番薯啦。佢所赚到嘅钱咧，都会储埋去玩具店买玩具噶噃。各位，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佢就系圣诞老人啦、啊。喺今年嘅圣诞节啦，特别开心噶。 啊，好精彩啊！呢本漫画书真系充满梦想同埋罗曼蒂克嘅。 乜嘢罗曼蒂克啊？ 冇错啦，冇错啦，唔怪得啲细路女咁欢迎啦。 罗曼蒂克，罗曼蒂克，睇、 佢到底明唔明白嘅咧吓？ 喂，博士啊，罗曼蒂克喺边度啊？哎呀！啊哈 喂，你今日中学生啦，仲睇埋啲咁嘅漫画？ 呢种书好少字啫嘛， 仔咪太少啊！圣诞老人啊，点会买杯番薯得噶？简直都唔合情理 啊！本书啊，仲话佢夏天买金鱼啊， 佢亦都唔会买金鱼啫。 咁佢买乜嘢啊？ 老实讲啊，小云啊，你以为真系会有圣诞老人嘅咩吓？你嘅思想始终都唔成熟噶。 成熟好好咩吓？ 哦，原来咁噶，我记得啦，我好细个嗰阵咧就已经有一个疑问，唔知道圣诞老人平时做啲乜嘢噶，哎呀咁好笑喎、 啊！你哋两个啊，可以话系最佳嘅拍档啊！ 啊，拍档啊，拍档啊！ 喂，小云啊，我哥哥似乎睇唔起我哋咁噃。 当然啦，已经到咗中二啦，仲唔知道有冇圣诞老人 喎？我肯定啊，系一定会有 啊！你睇下， 有你个煨番薯卖新鲜热辣嘅煨番薯啊！ 乜佢哋简直连一啲梦想都冇噶、 啊。 好啦，等我想办法帮阿小西太郎佢哋啦。 系啊，点样帮啊？ 答案喺圣诞夜就会揭晓噶啦。 圣诞老人会嚟屋企啊？ 我做乜真系乖嘅话，佢当然会嚟噶啦。 我小云好乖噶。 不过你要对圣诞老人尊敬啲，就算你真系见到佢啊，你都要当见唔到嘅，知唔知啊？ 我好紧张，好紧张，好嘢，好紧张。 我着边一件好呢？今晚我哋喺天神村嘅公民馆入面有一个庆祝圣诞节嘅 party， 你哋知唔知 party 系乜嘢啊？就系好多人聚集埋喺一齐食下嘢、饮下嘢，而且玩得好热闹嘅。 ピカピカのお前の花が役に立つのさ いつも泣いてたトナカイさんは今宵こそはと喜びました 喂，再唔快啲又嚟唔切参加 party 噶啦喎！ 系啦，要三十几盘先得噶嘛。好啦。 参加 party 啊，真系好嘢。 喂，小心先得噶，遇到中嗰个舞蹈啊嘛。居然平安无事， 咁都行法都可以避得过，真系奇迹。 啱啦，继续系咁行啦。 啊，点解会咁样噶？阿巡逻车居然会之字形咁样行嘅？ 哇！ 咩 啊？即系你叫我行之字形啦？ 唔好讲咁多啊！ 喂，小云小吉啦，你哋两个行慢啲得唔得啊？ 到底咩时间咁做啊？ 嗱，听讲佢哋咧唔知开咩庆祝 party 喎、 啊。哦，就算系要庆祝啊，都唔使搞到咁虚冚噶。 哎呀，大王啊，呢个系好机会嚟嘅。我哋喺地球啊，已经受尽唔少侮辱噶啦嘛。我哋应该搵只太空船翻翻去先啱嘅。 好啊。你呢个主意唔错啊，点解你忽然间会咁聪明呢？翻到之后咧，我会想到只灰墨俾你食。 我一直担心呢件事啊，嗰啲灰墨鱼会唔会我收埋嗰啲啊？大王，你讲啦。 你讲嘢咁冇规矩噶，我揾到就系我噶啦嘛。 咁都有嘅。 鬼草啊，带我去啦。 最无知的时候，我哋要打醒十二个精神，留意住啦。维持正义真系好辛苦嘅，虽然会有时俾人误会，不过会坚持原则嘅。即系咁样会俾人怀疑嘅。 诶，呢位小姐啊，唔该再俾杯我。 Cookie is the door. If you walk at a tete, so you are has to. Oka oko eke. Konga alakani. Cookie was the cool. Koyo iwa yo oki ni utaimasu. Hey,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sutsuma naru. Sori wa yuku yuku yuki na no hara o. 丹丹老师啊，你可唔可以上面啊？我跳只舞咁咧，今日可能系我最开心嘅圣诞节嚟啊！ 老师啊，等到我下一只音乐先啦，好唔好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应该饮橙汁嘅，知唔知啊？ 啊，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唔系我饮噶，我系攞去请嗰啲人客饮嘅啫嘛。嗱，饮啦。 唔该喎。诶，你哋饮乜嘢啊？ 啊？ 今日呢度真系热闹啊！吓。 系啊。 啊、哦！小细乜你咁鬼鼠噶？ 唔好讲，我俾人哋监视住啊！ 喂，呢啲到底系乜嘢嚟噶？ 诶，星球人先生，你哋好吗？ 啊，呢一种饮品咧就叫做威士忌加冰啊，系用鼻哥嚟饮嘅。 哦，用鼻哥饮啊？哦， 系啊，佢讲得冇错啊！你睇，个个都将个鼻摆入杯度噶。 啊，原来咁啊，喺我哋星球都有咁样嘅习惯嘅。去到酸梅村咧就要食酸梅啦，嚟到地星咧就要照地星嘅规矩至得嘅。 大王啊，我都话系地球咯。 系啊，我知道啊。好啦，各位，我哋为咗表示入乡随俗啦，喺度回敬翻你哋一杯啦。 啊，哥哥啊。 做咩啊？你份人咁啰嗦噶？ 啊，我唔系几明白回敬我哋一杯到底咩意思啊？ 因为喺我哋星球都有呢种风俗嘅。每年喺呢个日子，我哋都会得到一样嘢噶。 啊，当然啦，每年嘅圣诞节啊，圣诞老人都会送礼物俾我哋噶。 喂，系咧，因为圣诞老人仲唔出现噶，夜晚瞓着觉嗰阵咧，佢就会静静入你屋企留低啲礼物噶啦。 嗱，宇宙大王啊，我冇讲错啊嘛，系咪？ 嗯，系啦，咁我哋可以翻翻自己嘅星球啦。嚟饮杯， 嗯，饮杯。而家已经系深夜啦，相信所有嘅人都瞓晒觉。 做乜嘢？ 小吉啊，你又唔好再喺我个口度瞓觉啦！如果我俾你啃死嘅话咧，咁就会遗臭万年啦，知唔知道啊？ 宝贝啊， 好啦。 哎，好嘢啊！所有十蚊仔咧都会欢迎我嘅，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嘅。如果唔系咧，拥我嘅观众会唔中意嘅。我之所以咁做咧，系希望啲十蚊仔佢哋嘅美梦不至于粉碎。我要送啲礼物俾佢哋先至得嘅。我用啲好靓嘅纸同埋签个名落去，啊精彩啊，啊美妙啊，啊名贵啊，其实咧，诶将佢系镶起嚟嘅啫，我越睇越中意啊。好啦，连我自己都想要一份，唯有忍痛牺牲啦。啊，整好啦。首先咧，我派礼物俾小云先。哎呀，正傻女嚟嘅，戴住个面具嚟瞓觉都有嘅，俾你吓咗我一跳啊！我唔可以净系挂住小云嘅，我应该有博爱嘅精神先得嘅。听日嘅场面一定好感动噶咯！ 哎呀， 弊啦，俾佢见到添。 啊，又有佢出现啦！ 唔系啊，我系个圣诞老人嚟噶。 哎呀， 激死我啊！小云真系离谱嘅。好啦，听日我先要教训你啊！好啦，就算佢日都送一份俾佢啦。居然搞到锁住道门添，系嘛？好彩我随身都带住由我发明嘅机械开门人啫。 你指我啦。 好啦。唔该晒你吓， 你大可以放心啊！开咗啦， 吓好极啦，唔该晒你吓。 我系开门专家嚟，叻唔叻啊？你又唔及得我。 系啦，我知道啦。摆喺边度好咧？不如就将佢摆喺呢度啦。当我见到之后咧，相信佢会冇咁百厌噶啦。 哎呀，系清廷先生啊！佢到底嚟做乜嘢咧？三更半夜扮成个百厌公公，静静凉凉屋企贴啲彩色纸啊！ 听日见到实会好开心噶啦。 吓，呢啲人咧，一定要用计时炸弹嚟教训下佢先得嘅。 好啦，下一个啦，做咗好事之后咧，心情都唔同晒。啊，呢度 咪尼克津大王屋企嚟啊？系算数啦，圣诞节。 做嘢啊！送只太空船俾佢呀，好啦，嘿，冇所谓啦，系大方啲啦。精彩到连我自己都赞自己呀、啊！我仲以为死更添，好啦，听日先对付你哋，有此理啊！啊，送俾我礼物最好折现啊！乜而家啲细路啊咁现实噶？做圣诞老人原来唔易做噶喎、啊，啊，圣诞老人啊，啊，唔通佢真系圣诞老人嚟嘅吓？ 哎呀，山啊！ 山，即系河啦。 叔叔你系雾中噶，我哋嘅口令山应该搭海噶、 啊。海呀、啊！ 而家太迟啦！ 哦，系我一时唔记得咗啫嘛。 咁你有冇带会员证啊？ 会员证？ 嗯，嗱呢样嘢啊， 原谅我啦。 咁冇会员证嘅咧，咁你假扮圣诞老人系唔合法。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由而家等我做啦。 啊咩话？ 你再唔走，啲警察会话你欺骗拉你噶。 咁又系噃。不过你扮圣诞老人个样咧，似乎后生得滞、 啊。我阿爷年纪大，行动唔方便，我代替佢啊嘛。 我想你同我签个名啫、 嗯。好啊。 系多谢晒、啊。 嗯。 皇城恋太呀、啊！ 你唔知圣诞老人都有别字噶咩？ 哎呀，呢、這个名字真系几好听啊！好嘢，好嘢啊，好嘢啊！阿妈，我得咗啦，我已经攞到圣诞老人嘅亲笔签名啦！好嘢啊，好嘢啊！我估唔到原来世界上真系会有圣诞老人噶、啊，今日我要将呢个消息咧话俾山村老师知先至得，令佢开心下啦。啊，系啦，系啦，呢十蚊仔嘅礼物啊，等真嘅圣诞老人送啦，而我就为嗰啲大人服务啦吓。讲起大人嘅话咧，第一个当然系山村老师啦。系点啊，机械人啊？ 开呢一间房当然系会比较紧张一啲噶啦。 系啊，我都系一样啊。嗯是啦我送咩礼物都好啦吓，冇错，我想到啦，除咗系我嘅签名之外咧，仲送咗一样嘢啦。圣诞节应该系好特别噶嘛，我相信佢知道咧都唔会怪我嘅。好啦，你系咁做啦。 天神转到咗第二日朝头早，有啲四角形嘅飞碟喺天上边飞过。 昨晚嗰个色狼一定是千平先生嚟的啦，是不是啊？ 色狼啊！ 色 狼的狼啊！ 哎呀，我憎死圣诞节啦，我唔中意圣诞老人。 哎呀！ 系、啊、 咯， 每一个。 哎，使乜衰住得噶？ 点解唔衰？佢已经正正入咗人哋屋企啦。 好啦，佢已经系第二个噶啦。 哎，使乜大惊小怪？其实佢够嚟送我屋企啦。 吓、啊？终于追到你啦，挂死未？ 老人啊！ 哎呀，救命！ 阿阳啊，而家系咪喺度发紧痛啊？吓！ 哎呀，麻烟啊！ 喂，你哋边个话有贼啊？喂，咩啊？见咗嘢咩？唔系啊，冇啊！好嘢啊，好嘢啊，好嘢啊，好嘢啊！琴日嗰个真系圣诞老人嚟噶，你送咗个签名俾我啊，好嘢啊！ 哇，真系难得啦，皇城恋太啊！ 但你哋记住嘅喎，分别咧就系一对耳仔度啦。嗱，而家咧吓，对唔住，打搅晒你哋啊！你哋学多咗一样嘢啦，系咪？哦，哦。 哎呀，好细个啦，鬼都不同我玩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好热啦，好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呢我唔系次次都食面嘅，久唔久嘅啫，有阵时一个人静静地食返碗面真係好惬意㗎。嗯哎呀好辣啦，哎呀好辣啦。哎呀我太太就真係好辣。 好辣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十蚊仔咁夜唔瞓啊，会遇到好多人惊嘅嘢㗎。 哎呀唔要啊唔要啊，哎呀哎呀哎呀好惊啊。 你知道嘛，啲魔鬼啊专门夜晚出现食啲十蚊仔㗎。咁样嘅。咁啲 魔鬼好犀利 㗎。哎当然犀利啦，小云同小吉你两个啊，佢一啖就可以吞咗你两个落肚㗎喽。 哎呀。 好啦，快快地瞓觉啦。 哎呀我早唞啦。 早唞啊。 小云始终是个细路女嚟，好啦，又可以用呢个办法啦。哦，喂，边个啊？ 快啲啦，快啲啦，快！ 喂，你两个喺度做乜嘢啊？ 我哋想俾只魔鬼推到落肚啊！ 哎呀，冇错啊！ 哎呀， 哎呀，哎呀！ 你哋真系傻瓜啊！喺呢个世界上点会有魔鬼至得噶？ 不过我爸爸曾经对我讲过，呢个世界真有噶。 好嘢！ 我见到魔鬼一定会请佢尊乜个名？ 一啲嘢都唔识嘅，仲搞到系中学生添啊！ 哎呀！ 你哋千祈唔好唔信啊！呢个世界上呢个有魔鬼噶，呢度系喺天神村西边，离开玻璃村都几远啊！有座有烟喷出嚟嘅火山，睇上嚟真系好恐怖啊！ 啊，好热啊，好热啊！我觉得个肚有啲唔舒服噶、啊。 哎呀，你系边个嚟噶？ 我系魔鬼仔啊！我而家知道呢个世界咁大噶喎。 宇宙大王啊， 到底我哋几时先有机会翻去自己嗰个星球度啊？ 我哋要做散工做到出年嘅夏天啊！一日未曾储够钱之前，我哋都唔可以走得嘅。 啊，即系我哋仲有机会翻自己嘅星球度噶，真系好啦。 你唔使咁伤心嘅。好啦，我哋即刻去搵嘢做吧啦。 嗨，宇宙大王。 哦，可能係太空船嚟㗎喎。 不如叫佢哋载我哋返去啦。 嗯。 啲放心啦，我会好努力工作㗎啦。到时候呢我会写信俾你，叫你返嚟接我 啦。嗨。 放心啦，我一定会好勤力噶。 喂，追我哋一程啊！ 喂，等阵啦。 好啦， 等阵啦。 好嘢啊！ 哎呀， 好嘢啊！ 哎呀。 哎呀，原来冇死，你嚟激起啦！ 唔该，借只大空船俾我，我想坐下。 你以为我系俾你坐嘅咩？ 俾我坐啦！唔俾我坐啦！ 俾我坐啊！ 如果系文艺片咧，佢哋就已经死咗噶啦。最衰就系卡通片啦，打极都唔死啊！哦。 哎呀，等埋我，等埋我！哎呀，我哋玩火，宝贝，宝贝！ 打死一个咁嘅 B B 仔都冇用噶，乜呢度一啲刺激都冇嘅咧吓，真系激死啊！ 哎呀，激死啊！等阵先啊，宝贝，宝贝！ 做乜嘢啊吓？ 哎呀，玩啦，我哋一齐玩啦，玩啦，玩啦！ 你点解系傻瓜嚟噶？哎呀，我边度有时间陪你玩得噶？我而家好似啲漫画家喺截稿之前咁忙，喂！我叫你唔好跟住我。 我哋玩啊玩啊玩啊！ 再跟住我嘅话，我就唔怕 A 噶啦吓。 哎呀，玩啦、啊！ 真系激死啊！ 唔该你啊，玩啦、啊！ 你再系咁唔听话，我会打穿你个头噶。哎呀！如果你而家肯死嘅话，我免费招待你去天堂一日两夜旅行啦、 啊！我真系唔信啦、啊，你唔好同我讲笑啊！我唔想咁快去死啊！啊，系啦，细佬啊，你讲沙晒穿丝竹俾我听啊！你讲得正咧，咁我就应承你啊，好唔好？ 沙晒穿丝竹， 哎呀， 咁 你识 得讲啦！ 啊，好啦，你试下啦！ 沙 你讲唔到啦！你玩埋啲咁嘅嘢啊！我要赚钱啊！ 再见 啦，再见啦！ 佢仲得人惊过我爸爸。魔鬼系乖抑或曳啊？ 哎呀！ 如果系乖就唔会叫魔鬼啦。 哎呀！ 佢虽然系细个啲，不过总好过搵唔到啊！小姐啊，你想唔想死啊？ 我想死啊！ 哎呀，乜你咁冇用噶？咁都俾我吓到你嘅， 唔好嘈啊！ 哎呀，喂，好啊，我笪地方喺边一度啊？ 又到噶啦，跟住我嚟啦！ 啊，喺边度噶？ 哎呀，我哋嚟到啦！ 啊， 你喺个白色嘅交叉上边啦，快啲啦！你企喺呢一度就得噶啦， 好耶！ 喂喂喂喂喂喂，请爸爸通话啦，爸爸啊， 你晕啦， 系啊， 喂喂喂，嗰个细路 喺嗰度， 边个嚟噶？ 喂，喺嗰边 啊，见唔到啦， 哎呀！ 哎呀，哎，你真系天使个仔嚟咧！ 我系魔鬼个仔嚟啊！ 我知你有啲唔正常噶。 系啊，点讲啊？我都唔知几正常、啊。 正常嘅知你，我好尊敬你啊！睇你签个名啦、 签名啊？诶，系咪即系写个名啊？ 冇错啦，请你同我签翻个名啦。 我系唔识写字噶。 哎，你有意思嚟啦，真系识讲笑咯。 快啲。 你俾我影下得唔得啊？ 好、 啊。 点算咧？咁、啊，喂，你而家到底想点啊？啊啊！哎呀，你你你你你你你咁要 啊？嗱，啊，好嘢，好嘢，好嘢啊！ 拿到天使仔嘅签名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嗯。 真系好啦， 我话一啲都唔好啊！ 哎呀， 我连签名都唔识，我觉得好惭愧啊！ 系啦系啦，我哋不如快啲玩先啦！ 啊，系啊系啊，唔记得咗添。 哎呀，我企好咗啦， 记住啊，千祈唔好喐啊！ 系、啊，真系。 鬼爸爸，一切已经准备好啦，你而家可以开始啦。 我知道啦。 四、三、二、一，嚟！ 好紧张， 好紧张，好紧张， 好紧张。 好， 啊， 啊，啊！ 我完成了任务，不用给爸爸闹啊！ 小朋友啊，你在做什么啊？哈哈，当然被妈妈闹所以走出来了，是不是呢？好啦，等我送你回去啦，你坐在后面得的啦。 唔该晒你啊，你坐好啦。 开车啦，波，捉实我啊，哈。 是喎，我唔一定要细蚊仔做对象的喎。 夜晚到啦，夜晚到啦，夜晚到啦！ 小朋友啊，你喺边度住噶？啊，我原来已经瞓着咗觉噶啦，冇法子啦，带佢翻我度先啦。 小云啊，你叫我 IQ 博士做魔鬼，真系岂有此理啊！ 我话后边嗰个 人唔系话你啊！哎呀，玩啦，我哋玩啦，玩啦，我哋玩啦，系啊！ 都系你个朋友嚟噶吓？ 系啊，系知俾我分享噶。 唔系啊，我系魔鬼个仔啊！ 而家已经系天黑噶啦，听日先至玩啊！ 高兴啊，高兴啊！ 夜晚唔可以出街玩噶，好容易会学坏噶。嗱，乖乖地留喺屋企啦。系边个呀？边位？如果系追债佢就冇人喺度啊。啊，系山车老师你呀、啊？你而家嚟我嗰度啊？当然得啦，因为恭候你嚟噶啦。有嘢好嘢，今次冇得闲啊。哦，系啦，两个咧，我俾零用钱你哋啦，你哋尽量同我去远啲地方玩啦噃。仲有啊，你哋要尽量迟啲先至翻嚟啊。同时翻到嚟嘅时候咧，记住一定要敲门先走入嚟啊，知唔知啊？ 系啊。 好啦，等我准备好好地招待佢先。 啊，好嘢啊，爷爷， 好嘢，好嘢啊！ 纸币啊， 纸币啊， 纸币喺边度啊？ 我哋有事再见面咯。 哎呀，点解啊？ 我冇时间同你哋呢啲细蚊仔玩啊！ 哎呀，心情开朗啊，精神爽啊！周五游几？哎呀，嚟啦嚟啦嚟啦！山猪老师嚟咯！ 我一定要置佢于死地啊！ 出边系咪好冻啊？我为咗招待山车老师你，最精心泡咗一个好特别嘅汤出嚟俾你饮。 哦，系先平先生你煮嘅咩？ 系啊，不过唔知道啱唔啱老师你嘅口味咧。你放心啦，我绝对唔会喺啲汤嗰度落毒药嘅。 咦，落咗毒药你都唔知道啊？ 老师啊，你系唔系唔中意食啊面豉汤噶？唔会啩？ 点、会咧？我系最中意饮呢种汤噶啦，不过 系最中意饮啦。 你系咪对我嘅烹饪技术啦唔欣赏啊？ 我要匙羹啊！ 哦，系喎、哦，哎呀，我真系大意噶啦！一时唔记得添啊，因为我成日都揸只碟嚟饮，都唔用匙羹噶。 真系冇家教啊！ 你话匙羹喺边度啊？哈，匙羹啊，匙羹啊，匙羹啊！啊，有啦！哎哟，唔使问，一定系小云做噶咯。 我唔客气噶啦。 用咁样嘅匙羹嚟饮汤咧，我觉得我哋好似系一家人咁样嘅，系唔系啊，老师？我同自己讲嘢嘅咋？ 我可以攞到最好嘅灵魂啊！ 山猪老师啊，呢一只送到入你个口嗰度嘅匙羹咧，可以话得系充满咗我千名嘅爱心嘅。一年前嘅匙羹更加表现出啦，我系多情种子。 佢到底喺度讲紧乜嘢啊？ 厨房里仲有好多啊，你饮完可以再添嘅。 开始食啲毒药啦， 不必毒药啊！ 哎呀，唔该你两个静啲啦。 毒药系咪好好食噶？ 啊，千平先生， 哎呀， 好嘛！ 喂，你点可以咁样入嚟噶？出翻去！ 我听到毒药啊！ 咩话？ 你好嘛？ 小云同学啊，你话咩毒药啊？ 就喺汤入边咯。 啊！ 小云啊，你点解立乱讲嘢噶？呢汤系我亲手煮噶，又点会落毒药先至得噶？ 但系佢系咁样讲噶。 到底咩事啊？ 哎呀！ 山翠老师啊，你唔好晕啦！原来个细路咁阴毒嘅，小云啊，攞杯水嚟俾我啦。 嚟啦！ 好啦，等我试下先啦。哇，这啲水都有毒都未定噶喎，点解会咁样噶？ 接 俾呢一晚樽子连一个灵魂都冇办法带到翻去。听讲佢个国死嘅爸爸打咗你好多下。 我好惊啊，可能会中毒啊，中毒啊。 哎呀 ，Bobby 好耶，好玩啊！哎呀， 做出来，明白未呢？ 哎呀，做歌剧，做歌剧。 个女主角咧吓、 啊啊，我做啊，我做 啊， 好嘢啊，我做啊， 啊，我都要做啊， 啊，我做啊，边个做啊？ 好 啦好啦好啦，我都参 加演出啲做歌剧啊！好啦好啦好啦， 哎呀，你系边个啊？我个名我叫做 苗生。喂，你走嚟呢度做咩啊？快啲行开啊！好啦，过嚟啦，我哋大家一齐唱下。不过各位咧，有边个唔知道先李奇呢个故事啊？ 有啊，有啊。 哎，我知道啊！ 咪嘈啦，快啲行开啦，唔好唔通气好唔好啊？ 嗱，好啦，既然有人唔知道，我就简单啲讲一次啦。嗱，听住啦，喺好耐以前咧，有一个叫做灰姑娘嘅女仔，佢后母同两个家姐都系唔好心肠嘅，成日都虾灰姑娘嘅，明白未啊？ 明白。 有一日咧，王子要喺城堡入边举行一个舞会，灰姑娘冇靓衫着，冇法子去啦，明白未咧？ 明啦。 有一个老婆婆识法术嘅帮佢手，跟住有好多情节，卒之咧灰姑娘就同王子结咗婚啦，明咩？明白未？ 哎呀，个古仔咁深奥噶。 哦，咁真系咁难明嘅咩？ 系啊， 系啊， 成班都系蠢材，梗系唔明啦。做乜嘢啊？喂，快啲同我行开啊！ 真系岂有此理啊！真系严重啲，你哋知唔知后果会点样？ 我哋而家开始，首先唱出剧情。 可愛い可愛いギャルがいた。その名は ピピポポプロピ。 その名はシンデレラ。 就是灰姑娘的家啦。 私は可愛いシンデレラ。でもだけど私はかわいそう。いじめられるの、いじられるの。お母ちゃんに、姉ちゃんに。連 ない毎日こき使われて思わず涙が出ちゃう。だって女の子でしゅもな。私は意地悪敵役、私はママ母、私姉、同じく姉。 我是后母啊， 是大家姐， 我哋系二家姐。 饰演后母呢个咧，大家都认得到就系我哋正义嘅朋友超人啦、啊。做灰姑娘两位家姐嘅一个就叫做马瑟德博士，系 IQ 博士嘅对手嚟嘅。仲有一个咧，点解佢个样咁似超人嘅咧？佢就系森林嘅统治者白沙达。 今日佢哋又学平时一样咁虾人哋啊！ 咁样虾人唔啱啊，唔啱啊！ 我绝对唔会虾佢哋嘅。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你哋唔好乱嚟啊！ 现在是在做歌劇嘛，你是女主角。 是我在做戏。做戏 啊，做戏啊，做戏啊， 做戏啊， 做戏啊。 我能够去城堡参加个舞会，我死而无憾咯。 灰姑娘，这个名字真是好听的咧。 灰姑娘， 哎呀要！ 哎呀，对唔住啊，我嗌咗你好耐，但你认都冇认到我。 哎呀， 你咪想参加舞会啊？ 我都可以参加咩？ 系啊，不过你要做晒啲嘢先去得、啊。 哎呀，啲功夫差唔多做晒啦，我去得啦，好嘢啊！ 仲有啲衫未洗啊！ 而且咧，仲未曾扫地添。 哎呀，我个乖女啊！ 系， 你哋一定要用爱神嘅箭射中王子嘅心。 系， 嗱，如果是但一个俾王子睇中， 如果睇中就会结婚，好嘢啊！ 好啦，你哋要好地开门口啊！ 哎呀，得人惊啊！点算好呢？哈哈，呢个舞一定系好好玩噶啦！我真系好想参加，我有咩办法可以参加呢？我连一件靓衫都冇啊，咁样嘅身世点去啊？不过我根本唔使担心噶噃，因为剧本都写明呢。唔使几耐，即就会有一个诶，识得发声嘅老婆婆帮我手噶啦。到时咧，佢会将我变到好靓噶啦。哎呦，岂有此理！话点解打我啊？吓！ 哎呀， 你系识得发声嘅老婆婆嚟呀？吓！ 好嘛。 哎，你好嘛？我知道咧，你神会嚟噶啦，已经准备好噶啦。你快啲用南瓜啦，变成一架马车俾我啦！哎呀，我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啦！靓衫啦，马车啦，同埋玻璃鞋啦，老婆婆唔该你快啲啦！哎呀，唔使住啦！ 哎呀！啊，好啦，我哋行啦！ 哎呀，我等紧噶啦！ 1、2、3、4，好！ 哎呀，乜同个古仔唔同嘅？等阵啦、 啊！于是嗰位识发饰嘅老婆婆，即系施展高明嘅法术，灰姑娘身上就好靓嘅衫着啦。 哎呀，好极啦！ 你手中一块镜都冇嘅啫， 冇咩时间噶啦，要滚快啲啊，快啲啦！哎呀！ 阿姐，我得见啦！

好威啊，好威啊，好威啊！哈哈，我哋一齐玩啦！ 成个大人咁嘅屎谷同学系边个呢？我要向第一次睇呢个片集嘅观众解释下，佢系由城市岛嚟嘅，个性系非常之孤僻，全靠识咗小云呢班人，令佢变成又活泼又开朗。后来喺佢同小云大家分手嗰日，以为佢会飞到去宇宙嘅尽头咧，点知俾好心嘅星球人救咗，所以先至可以翻嚟呢度嘅。 你好嘛，小云小姐，我都想做歌剧啊，俾我参加得唔得噶吓？ 好啊！ 等阵啦，等阵啦，等阵唔好再提歌剧，我受够啦，怕怕咯， 受够啦！哎呀呀！ 上图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嚟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富贵事情多得很，想讲一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气氛热情嘻嘻哈，开心得不得了。 有你哋几好嘛？而家我感觉到非常之幸福啊！原因就系咧，我同山村老师用时间机一齐翻上古代时代旅行啊！当然啦，唔会俾小云小吉知道啦，只系我同老师噶咋。今次嘅约会啊，真系够晒甜蜜啦！ 有吧？啊！ 山村老师点解咁耐仲未到噶？系啦，不如我去接佢啦。 今日我哋又翻返去以前嘅世界嗰度玩啦。哎，小吉，你尽量食啊！我哋饱啦。 哎呀，山村老师啊！ 哎呀，做乜嘢啊？时间滑板啊！哎呀 ！啊，好怀念啊！ 哎、 时间滑板系我最好嘅拍档嚟啊！ 我喺博士嗰间房嗰度揾到噶。 啊，博士一个人啫，攞呢样嘢出嚟做乜嘢、啊？奇怪、 啊。时间控制器啊，不如我哋去玩啦，好嘛？ 系去玩啦。 冇所谓啦，啊系啦，上古时代我哋去过啦，不如去近代嘅世界啊！ 好嘢，近代好嘢，近代嗰啲。 啊！ 啊，早晨啊，你哋做乜嘢啊？ 好嘛，我哋跟住时间控制器去玩啊！ 我要去玩啦、 啊！时间控制器 又翻去上古时代啊？ 唔系啊，我哋呢一次去近代世界啊！ 啊，近代一定好好玩噶啦，不如带埋我哋去得唔得啊？ 话都冇咁易啦，请你上嚟啦吓！ 哎，我都想去喎、 啊。横掂得闲我都去啊！ 好嘢啊，一啲人去更加好嘅、啊。 时间控制器系咪呢一度啊？吓， 冇错啦。啊，乜、啊、你哋连电单车都带埋去啊？唔方便噶噃。 唔好斤斤计较嚟好嘛，我想喺近代嘅世界度威水下啫。 嗯，好啦，冇所谓啦，我哋而家即刻起程啦，你哋准备好未？ 啊，得啦， 准备好啦，得啦。 太耐冇用，所以生疏咗啊！啊，我呢次实得噶啦，时间滑行。啊 近代到底是怎样的？ 我本人啊，对于历史不是几清楚的。 哎呀，你呀，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 明先生喺度，或者佢会知道都唔定 啊。系啦，乜知明先生今日唔喺屋企咩啊？ 老师， 我冇咗嘅，冇咗块滑板啊，去咗边度咧？冇理由噶噃。 千平先生啊，咁我哋冇法子去上古时代啦。 点会得噶？我而家即刻搵啊吓，时间滑板啊，去咗边度啊？时间滑板啊，时间滑板啊，唔见咗添。 我哋两个想喺呢度附近思维行下睇下。 你哋咪去啦，好啊，我都陪你去啊。 不如 我哋周围睇下 咯， 好啊，睇下睇下。 嗯嗯嗯嗯，啊弊啊，弊家伙唔可以迟到噶，去啊跑啊跑啊，唔得，要最快嘅速度跑先得。 啊，呢度有汤圆卖喎、 哦，乜有呢种嘢卖噶啊？ 快啲，快啲！ 照咁睇嚟，可能系江湖时代都唔醒喎。 系乜嘢嚟呢？吓，乜家伙呢？我要平心静气谂下先至得。嗯，啊，嗯，到底系乜嘢嚟呢？吓？嗯，哎呀，我知啦，我谂到啦，我谂到啦，哎，可能我自己时眼花嘅啫，系咪原来我咁懵都有噶，咁都要伤脑筋嘅？ 哎，好你好嘛好嘛， 我唔系眼花，点会有啲咁嘅人噶？啊，佢哋嘅打扮咁古怪嘅，你哋系咩人啊？ 喂，咩事啊？ 我点会见到你哋噶又？ 你系边个啊？ 唔系我。 系啊。 系我咁时代啊，有边个唔识我嘅？ 是英雄人物啊。 当然啦，你睇我打扮就知啦。咦。嗱，唔使自我介绍啦啩。 哎呀 乜嘢呀嘿，又是你呀、啊、我个名字你都唔识呀系咪呀唔会啩。 知啊！ 哎呀，假的离谱啊！哎呀，有冇搞错啊？哎，连我呢个喺战国时代嘅大剑侠公馆宝座，你都唔识啊？你真噶？ 啊！我谂翻起啦， 啊， 喺岩流岛同佐助木小次郎决斗嗰个仁兄就系你咧。 啊，冇错，系啦，你够聪明啊！咁样先至似样噶嘛？ 唔该，你签个名啊！ 哇，签名啊嘛？啊，好啊，好啊！啊，你好聪明啊！嗱，签个名俾你啦。 啊，唔该晒。 嗯，全日本剑术最高明嘅剑侠宫本武藏先生啊，啊，连写字都写得唔错噃，吓、 啊。嗯诶，乜说话？哎呀，系、啦、我赶时间啦，我而家得陪你哋啦。我又将座木小次郎喺岩流洞见到，差唔多够钟啦，我要去啦。 啊，佢系咪好叻噶？ 啊，可能系好叻都唔定啦。 又似你啊！点解话我可能好叻啊？ 阿冇系因为我对你根本上唔系好清楚嘛。 你话我叻得好交关先至啱，因为我由13岁起啊，仗当身败嘅有马起兵为打败之后咧，就一直未打输过俾人，呢啲系事实。 哎呀，你猜过好唔好啊？ 吓、 啊， 啊你好，哦，喂，点会咁噶？ 啊，咁快睇到个饼啊！ 楼先至出奇不意向我挑战，我先至乱咁出噶嘛。嚟啦，我哋再试过啊，即管嚟啊。 好啊，猜啊。嗯，青春吧。 哇！ 哎呀，我赢咗啦！我赢咗啦！赢咗啦！ 哎呀！你加快啊！你扣住我出嚟先赢出，谂转数啊！快啲过！ 耐嗰啲仲未到嘅，啊！激死我啊！去咗边度啊？冇撞仲嚟噶，等到我好心急啊！去咗边度啊？ 傻瓜，傻瓜。 再嚟过， 好啊！ 一、二、三， 好 嘢！ 好嘢！ 咁 都有 你激死我啦， 好嘢！好啊！一、二、三，哎呀！我又赢 咗 你啦！ 激你啊，冇撞啊，仲嚟啊！ 一二三，一二三， 哎呀，又输咗啊！ 一二三， 哎、又系我输，哎呀！ 一二三， 哎呀，又系输， 哎！一二三， 唔得啊，唔得啊！嗯， 我差唔多要休息噶啦，萧云同埋宫本武藏仲继续猜，真系离谱啊！ 哎呀！ 哎，宝贝，一二三，哎，真系好嘢啦！我赢咗2668次，只系输咗5次啊！武藏先生啊，玩唔玩啊？吓，再玩落去都系你输噶啦！ 啊，喺我而家先至发觉到嘅，嗯。嗯，就算猜完点咧，都系冇用嘅，都系主要靠把剑去争胜先至啱嘅。好啦，等我睇清楚本书先。 吓、 啊！哎呀，早晨，早晨，哎呀，早晨 得啦，早晨啦、啊， 哎呀，早晨。 嗯。嗯，点啊？嗱，你哋睇住嚟啦。嗯，厉害唔厉害啊？ 嗯，哎呀， 咁样先至系真正嘅剑侠啊嘛。 啊，乜咁容易噶咋，小吉啊？咁样就系剑侠啊？ 哎呀，宝贝， 宝贝啊！ 哎呀，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小吉乜你都想玩咩？ 哎呀呀，宝贝， 好啦。小吉啊，佢都想玩呢样嘢啊！ 嗯，啲细蚊仔见到好嘢咧，梗系即刻想学嘅。嗯， 哎呀，嚟呀嚟呀嚟呀，玩啊！ 玩！ 哎呀！ 哎呀！ 哇！哇！哈哈哈哈哈！ 好嘢，好嘢啊！ 宝贝，宝贝，宝贝！ 乜咁嘈噶？ 哎呀，如果唔夹粉，个样就好肉酸噶啦！ 啊，咩事啊？ 喂，你哋头先见唔见到啊？ 见到乜嘢啊？ 你喺嗰边啦。哇！啊，点会啊？个头明明跌咗落嚟噶。 哎，武藏先生，岩流岛嘅决斗点啊？输定赢啊？ 哎呀！啊，弊家伙啦！ 我完全冇咗呢件事添啊，点算咧？哎呀，我哋约定嘅时间而家已经过咗一日啦，要快啲赶去先得啦！去呀去呀，走快啲啊！ 我真系等佢担心啦。 其实嗰个人并唔系好叻啫嘛。 咩话？啊，你讲咩话？你头先讲乜嘢啊？ 哦，我头先话你哋唔系好叻啊！ 啊，咩嘢话？唔得，睇住我点得啊？无论如何咧，我都要呢个女仔知道我系历史上出名嘅剑侠先至得。 啊，系啦，先生啊，你不如表演下用筷子夹飞紧嘅乌蝇呢种绝招啊，好嘛？ 哎呀，你真系聪明啦，居然同我谂起呢样嘢喎。 啊，先生啊！咩你识得用筷子夹乌蝇嘅咩吓？ 我梗系啦，系咪吓咗你一跳咧？吓， 咁污糟噶，啲乌蝇都有细菌噶啦，系咪啊？ 用筷子夹嚟食，用乜嘢会肚屙噶吓？ 嘿，你嘈乜嘢啊？吓，居然咁大胆批评我呢下绝招系嘛？ 喂喂，叔叔啊，我想睇下，快啲表演俾我睇下。表演啦，表演啦。 好啊，好啊。哎，老实讲啊，我呢种绝招咧，的确好得人惊嘅。等我搵啲乌蝇先。乌蝇咧，乌蝇咧，啲乌蝇去咗边咧？我周围都冇嘅喂。哎呀，喺呢个重要关头，边搵只乌蝇都搵唔到，一路晕住。 嗱，我搵到只乌蝇啦。 哦，哎、真系一只乌蝇嚟噶。 好耐都冇见啊，几好啊嘛。 啊嗱、啊，你哋睇清楚，搬走眼啦。 先生啊，你做咩都好，唔该你快脆啲啦。 美妙啊！你哋记唔记我呢种绝招啊？啊，而家信我叻啦啩？ 哇，犀利喎， 真系天才喎、 啊！屌、嗯，云你唔真龙啊！ 哇哈哈哈哈哈！哇哇哇！ 好叻，我咩绝招啊！ 哇哇哇哇哇哇！哇 好啦，我哋都玩够啦，而家翻去啊！ 好啦，小吉啊，佢哋话走啦喎，翻去啦，翻去啦，我哋翻去啊！ 阿师啊，师师傅啊， 系啊， 师傅啊，求你收我做徒弟啦，唔该你收我做徒弟啦，好唔好啊？ 徒弟系乜嘢啊？ 同学生差唔多嘅啫。 哎呀，学生啊， 你话点算好啦 冇所谓啦，你跟我嚟啦、 多谢你收我做徒弟啊！ 时间话行， 哎呀，宝贝真系好玩啊，好嘢啊！喂，点样处置呢个人好啊？ 唉，我唔理得咁多啦。 唉，小云啦、 啊，啊，再见啦， 再见啦。 喂，小云啦、啊，小云啦、啊，你而家害到我同山翠老师嘅约会啊，白白要取消啊！你咁就系咩意思啊？啊， 哎呀， 对师傅咁冇礼，我唔会宽恕你嘅。 啊！你系边位啊？吓、啊，你个服装几特别嘅噃，系几时开始兴着呢种衫噶？吓， 佢系宫本武藏先生。 宫本武藏啊， 系冇错啦。在下已经系呢位师傅门下嘅徒弟嚟。 我个名唔系叫做师傅啊，我叫小维、 师傅啊，你咪应承过我收我做徒弟嘅。 啊，唔通呢个人就系嗰个有名嘅剑侠嚟啊？到咗第二日啦，到咗第二日啦。 做咩真系吓死我啊？签名先生发光大脾气喎、啊。 哎呀哎呀，小云啊，嗰、那个人点啊？ 啊，嗰、那个人咧，啊， 嗱、啊，各位同学早晨咧，我介绍一个新同学俾你哋识，好唔好啊？吓， 得、啊，系啊。 嗱、啊，各位，你哋要同佢做好朋友噶。 系、 啊。 我系宫本武藏，请各位指教。 徒弟啊，徒弟啊。 嗱，而家翻返去近代世界，光阴似箭，古今嘅日月一样咁消逝。 太好嘛， 再见啊。 做咩呢？ 哎呀，哎呀，武藏啊，你点解你仲唔快啲嚟啊？等到我鬚都長啦，武藏， 正一大傻瓜嚟嘅。 哎呀，武藏啊，你究竟幾時先嚟啊？